小孩，期待你召唤，寻找新亲密里动荡的心。哇，是你，正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忘也就轻易，只有悔恨在心底。是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寻找尽情迷离动荡的心。哇，是你，正是你迷惑我的心，为你忘也就轻易，只有悔恨在心底。 是声叫喊， 期待你召唤，寻找尽情迷离动荡的心。哇，是你，正是你迷惑我的心，为你忘也就轻易，悔恨在心底。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